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敲响，对处可以。

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名牌一个机会？ 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能征服大的南美沉郁了人难忘的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